要的是你美丽的脸，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市环保监测中心表示，本市冷空气减弱，扩散条件逐步转为一般，今明两天空气质量整体均为三级轻度污染，周六空气质量将进一步下降为四级中度污染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从市交通委路政局获悉，东三环道路大修已经主体完工，东三环距离上一次大修已经14年，大修后将提高道路行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，全部工程将在今年10月底前结束，工程收尾前仍有部分路段夜间封路，市民需要按照交通导行行驶。记者从北京市密云区委宣传部获悉，密云水库蓄水量近日突破了19亿立方米，再创新高。密云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，是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地和生态涵养区，水源保护区占全区面积的75%。本月底，园博园将有好戏登场。国家戏曲文化盛典2017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至10月6号在园博园精彩上演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上的青春的身后睡好。梦见你扶着我的肩膀，说你见不到我会心慌，问你会不会永远爱着我，你说会啊。所以匆匆地关上了门窗，让我消失在每个晚上，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，你懂吗？梦见你穿着红红的衣裳，和你出门时化的妆，拥着你问着你是不是爱我，你说是啊。是滚烫的痴狂，那些相爱时受的伤，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，你冷吗？记得吗？那天你等着我回家，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。 我有一位朋友，他对有北京味儿的歌曲情有独钟，他曾经狂热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关于北京的歌曲，却从来没有来过北京。他从小到大听过看过好多关于北京的资料和故事，脑海里记住了好多北京的地名，但是他说他不敢来北京，怕现在的现实和想象不太一样。作为一个文艺人，他害怕现在的北京已经不是老舍小说里那个充满人情味的北京了。你眼里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老狼，一个北京人在北京。 的生门灰色城楼，大石二灰色路口，有一样灰色的楼，门牌号都生了锈。麦当劳刚刚开门，肯德基还在打盹，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。北京是个站牌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。北京多么精彩，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。有一个人刚发财，有两个人在恋爱，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。有一个人刚失业，有两个人刚失恋，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。北京是个课堂，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。北京是个战场，有人拼得黯然神伤。生在长在战场上，过春节你们走了，说家乡话快乐吧，可没了你们，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？北京我的故乡，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。北京我的梦想，在梦里蔚蓝金黄。北京我的故乡，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。北京我的梦想，在梦里你蔚蓝金黄。

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忙忙碌碌的一天，打开熟悉的电台，听到最温暖的声音。 我是龙毅， 我是周周， 我是亚威， 我是泽林。 放下了疲惫的身体，找回最初的自己，慢慢的去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九六九五周年，一直陪伴你身边， 你身边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倘若那天，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。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。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。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。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？ 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风来了，云就会少一点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丰台区为期一周的打伞治污专项执法行动9月11号启动。从市环保局获悉，联合执法首日，现场取缔非法废油纸加工窝点1起，查封违法排污单位2起，向公安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案件4起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广渠路和双桥东路交界处46座12米高灰色圆柱形水泥桶仓静静矗立，这片亚洲最大的水泥罐体群属于赛龙文创园。今后如此极具工业特色的夜景，每天晚上都会半亮这条通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道路。近日，2017京港姊妹校签约仪式举行，实施京港姊妹学校项目是深化京港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方式。截至目前，北京已有近70所学校与香港学校缔结了姊妹学校。日前，敦煌在北京新发地举行了葡萄推介会，借助北京新发地这个大平台，敦煌葡萄不仅与新发地市场的大商户达成了合作，还与北京的8家超市进行了对接，这也是敦煌葡萄首次大规模进京，供应京城市场的果盘子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古镇浸透了时光，也充满了缠绵往事。据说因为城镇化的发展，中国每天有20座古村落消失。趁他们还在之前，选一个古镇，体验有别于当年循规蹈矩的生活，和当地人喝喝茶、聊聊天，彼此交换日月天长，穿越川流不息的城市。张角村是一个如油画般的山村，这个藏匿于全港深山几百年的七彩古民居，因为一张照片而为世人所熟知。走进古民居，一堵堵墙上的石卵石块都是由铁红色的风化石，灰白藏青的色泽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那么的绚丽和缤纷，俨然一幅油彩画。缠在石墙上的老藤给石屋增添了一份沧桑。有不少地方的美术家一旦来过张角古民居，都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个如油画般的村落。而江南的第一村则是城坎，早在宋朝就被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赞誉为城坎双贤里，江南第一村的这个江南村落，极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，优美的田园风光。城坎依山傍水，形成3街99巷，宛如迷宫。人们说走城坎一生无坎，好运连连。而在桃花潭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则是融为一体。潭岸怪石耸立，古树青藤分披，飞阁危楼隐约其中，犹如蓬莱仙境，又似武陵人家。而在赤坎古镇，是一座具有浓烈闽南特色的深厚文化的古镇。虽然这些楼房的装饰并不多，但都建有阳台，朝向横贯全镇的母亲河潭江。赤坎境内保留有大量的华侨建筑，中西合璧远近闻名的官族和司徒式的图书馆，低西路的骑楼建筑群更是侨乡一绝。想要远离城郊，可以去到喀纳斯的图瓦村，周围山清水秀，环境优美。图瓦人大多居住在用松木搭建的塔形木屋里，长久以来始终保持着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，这里的自然景观让人只愿沉醉其中。在世界的一个角落，存在着一个真正属于童话的地方，这里就是丹巴县的甲居村。村寨建在山腰，一座座造型别致的白色小楼错落在浓荫绿膜之中，白色主调，墙壁屋檐上有棕红色的装饰，远远望去就像美丽的积木砌成。这里有厚重的历史痕迹，田径优美，古风绵长，有世界上最美的古村落之称。来古村是一个处于冰山末端的小村庄，然乌湖就在它的身边，周围遍布美丽的湖泊，它静卧在雪山之下，佛塔苍烟，恬静而安详，让人流连忘返。来古村在冰川和雪山之间散落而坐，牛羊出户，鸡犬户鸣，田园阡陌，佛塔桑烟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用你的泪来陪我的泪，